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61集，世代之仇下。这件事因为年代久远，当事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所以变成了秘密。可当时还是有些人知道的，特别是皇城中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刑天昊事件之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一次所谓的祭祀活动。其实祭祀只是掩人耳目，就算被追查，查到所谓的以命换命也是第二层的掩人耳目。真相其实是，八族列岛上残存的后代们含着仇恨长大，准备复仇，被发现，于是第二次以命换命开始了。囚犯们被送到恶虎岛，拿上武器，踏上做了手脚的战船，去进行一次有去无回的杀戮，最后葬身鱼腹。这就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一样，八族列岛上永远会有残存下来的后代，似乎怎么也杀不完。那些后代用了30年长大和聚集起来准备复仇，却再一次遭遇和祖先一样的命运。而遭受劫难的除了岛民之外，还有牢中无人关心的死囚。但随着盛世太平的到来，重刑犯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于是在当八族列岛的幸存者长大准备复仇的时候，像石金那样的小贼以及流浪汉就被卷入了其中。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十分困扰众人，那么多囚犯不说穷凶极恶，也都不是什么善茬，为什么一个巫师就能控制他们？为什么给了他们武器后，他们没有趁机造反逃走，而是乖乖配合戴上面具去杀人呢？这一切都是因为石金在岛上看到的那根会动的锁链上拴着的东西。据说那位巫师带了一只用那官员的怒火和怨恨制造出来的怪兽，养在岛上驻守着山洞。那些死囚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喂怪兽，二是听话搏命求一次活下去的机会。但是仇恨这种东西也未必能一直延续下去，八族列岛经过几代的劫难，人已经越来越少。特别是海对岸也经历了朝代更迭，海上的寇贼几乎销声匿迹，一切都被遗忘在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可是那只怪兽却还在，怨恨在那座小岛上滋生，一直没有消散。每隔30年必须做两件事情，一是送戴了面具的死囚进山洞，这些死囚大多不用上船去屠岛，而是直接被怪兽咬死吃掉。二是派人到八族列岛查找有没有活口，确认没有活口之后就可以，有活口无论老少一律斩首。每次死囚的人数都是有一定数量的，不能少一个。据说曾经因为人数不对，那怪兽在海上大闹了一番，导致许多船难。当年的真相就像是一个传说，赵普了解了全部后却不知道该相信哪个，不该信哪个。 怨恨聚集而成的怪兽， 赵普下意识地去看公孙，公孙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不可能啊，这根本就是胡扯呀。最开始用死囚去屠岛，然后来个船毁人亡，倒是还有点可信度。可是那只用怨念催生的怪物是什么鬼啊？ 那王府的家将说，早年比较混乱的时候，不少人用这个法子去排除异己，博阳王就是典型。他告诉皇帝的是八族列岛上还有活口，以及用死囚平怪兽怒气，具体是怎么样只有博阳王自己知道了。 怪兽的事情可能还有些内情没查清楚。 对了，还有件事，关于那个巫师。 那巫师难道活了那么多年，还是代代相传都是坏蛋？ 这里有一张传说中的巫师的画像，你们觉不觉得像一个人？ 赵普从书信中抽出了一张画像，众人面面相觑，都凑过去看画像。只看了一眼，小四子就一惊，赶忙钻公孙怀里去了，小梁子也蹦了起来。 哦，是那个家伙。 画像上的人长得特别像狐狸，一股妖邪之气，正是之前在妖狐案中差点暗算了公孙和小四子的那个白鸡。 原来那个出损招的巫师就是白姬族吗？ 有这家伙在，还真没准能弄出什么怪兽来。你们还记得当时他搞了个女人跟借尸还魂似的，变成他的样子抓小刺子去了吗？装神弄鬼。 白姬除了装神弄鬼之外，也是有点真本事的，要提防他。 众人正讨论，外边有人搭了句话，转眼望去就见殷侯走了进来。殷侯是帮赵普去跟踪武素打听情况的，既然他回来了，表示有线索了。 这么快？ 果然老爷子办事就是稳妥。 殷侯坐下，公孙给他倒茶。殷侯还没开始说，就瞄见了跟鹌鹑一样趴在他爹怀里的小四子，有些好笑。 怎么了这是？ 公孙无奈，将那张画像挪过去给殷侯看。殷侯看了一眼，冷笑一声， 哼，他也就是妖王不在了出来作一下，妖王在的时候他都不敢露面，直接玩死他。 当年的巫师可能就是白姬族， 那这次立场反了，可能挑唆那帮人来报仇的也是他。那帮面具人总共八个，好似是来自八个什么岛。 八族列岛？ 嗯，你们这边看来线索也不少。 公孙言简意赅的将他们调查到的线索告诉了殷侯，殷侯轻轻地摸了摸下巴。 怪兽？ 那怪兽有线索？ 殷侯皱眉想了想，摇摇头， 这个真不太清楚，有些可疑，先说我查到的吧。 好， 那八个小鬼是八族列岛来的，功夫都还不错，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大概从小看着祖先们的尸骨长大，觉得海对面这块土地上住着的所有人，特别是皇族和兵将，都是魔鬼，单纯的一塌糊涂，典型的被人利用。那胖子好似有些动摇，觉得姓赵的没传说中那么坏，不过其他几个大部分都拿那个陌生人当神一样。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称为父亲的海神是谁？讲的好像全知全能一样。 说着，殷侯对路过门口的陈仙一摆手：“ 丫头，给我拿碗面。” 陈仙闻言，赶忙跑去给殷侯弄吃的了。众人都有些不好意思，老爷子一百多岁了，帮着跑腿都顾不上吃饭。 他们藏在城西的一座宅地里，我看他们都睡了，也没有要走的意思，就回来一趟。他们的任务是等，貌似有里应外合的人，到时候皇城一乱，他们的任务就是乘乱杀进皇宫，刺杀赵祯。 赵普皱眉，果然对方打算刺杀赵祯。殷侯看了看赵普，开口：“ 你要不要听听我这个老人家的意见？” 赵普一愣，赶忙点头，殷侯的话自然是要听的。 你顾着南下打仗，这几个人怎么处理交给赵祯吧。 啊？ 赵祯又不是你儿子，你也不能什么事都帮他摆平啊。你是打仗的，不是用来解决冤仇的。这几个小孩可以说是八族列岛仅存的一代，也许杀了他们，八族列岛的事就彻底了结了。 赵普微微皱眉看着殷侯， 可是这种做法和当年伯阳王的做法有什么区别？这八个人都是被人利用的，他们坚信每30年海对岸就会来很多战船，穿上满载着魔鬼面具的人到他们的岛上进行杀戮。眼下很快就要到第一个30年了，他们这次要反击。 赵普等人听得都皱眉，小包岩也忍不住开口：“ 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的确是我们这边不好。满岛那么多尸骨，除去那些海寇之外，大多都是无辜的人，后代要想报仇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之前的确是几乎每30年就去折腾一次，人家想先发制人也是不想坐以待毙。” 庞玉拽拽包岩的袖子，示意他别激动，这事儿也不是赵祯干的。 哎，老爷子，你是让我把最麻烦的事情推给皇帝？ 从赵祯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上，也能看出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皇帝。如果赵祯让人杀了这八个人，我奉劝你们都别替他卖命了，找个岛隐居吧，赵氏江山维持不了多久。 闻言，众人都替赵祯捏把汗。不过老爷子说的也没错， 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父债子偿。怎样才能结束这段世世代代的仇恨，一切都要看赵真的决定。反正杀戮是肯定行不通的，得想别的法子。公孙也点头，他有些担心地看着赵普。 你还是别分心了，前边战事不知道怎么样了，人家有备而来，你打水仗又没有经验，赵真还真拿你当诸葛亮那么用了呀。你留点事情让他自己解决。 赵普本来烦得一塌糊涂，不过公孙说话的样子那是一心向着他，他莫名心情就好了。赵普又看了看包拯，包大人一笑， 王爷不必担忧，我对皇上还是有信心的，王爷专心战事就好。 赵普点点头，想了想，拿起笔把那八个人的落脚点和被利用的情况以及对宋开战的原因告诉了赵真，最后补了一句，那意思我忙着打仗去了，这边的事情你自己想法子解决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大家好，我是坦坦塔斯啊，很高兴参与到这个龙图案卷的录制当中啊。我在龙图案卷里录了好些个这个酱油角色，还有好多这个路人甲乙丙丁啊，能叫上名来的角色大概有白福、陆天寒，还有龙桥广等等的一些角色吧，啊，很高兴剧组能，让我进到里面啊，跟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各位大咖，学习啊，提高自我，作为一个这个广播剧界的新人呢，还希望各位听友、各位听众，能包含我的这个声色啊，包含我的这个不成熟跟这个业务能力的有限。啊，那在这个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坦塔斯仅代表个人，祝各位听友，各位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诸事顺遂，在新的一年里呢，大吉大利，万事如意，新春快乐。